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好了，回來講一下一點這個12月31號除夕聚餐的消息先，不要出住這個。是的，那呢就31號報了名，在這個基隆街5號聚餐的朋友呢，就你們會收到電郵的 confirm。咁咧，亦都會有 WhatsApp 將嗰個嘅即係交通啊、安排啊，如果泊車泊喺邊啊、搭地鐵點樣嚟啊等等咧，就話俾大家聽噶啦。咁咧就係12月31號，咁就6時恭候，7時入席。咁就我哋就透明度好高嘅，即係唔會好似聖誕節嗰啲咁嘅聖誕暴飛咁樣，啲人即係 mark up 幾倍啊！我哋就連個十道菜都寫曬出嚟嘅， 寫曬 嚇，係啦。咁你去过啦，你上次我听到你话去嗰度讲 talk 啊嘛，同阿小丽 好夜啊，食到 系啊，食到好夜噶，因为所以我哋就食到倒数噶， 系啊，真系倾到计噶， 系真系倾到计，同埋食到倒数噶，系 好好味啊，我个 环境系几好噶， 中意 啊，虽然佢唔系金碧辉煌，唔系话即系因为私房菜啦，即系住家环境啦，咁但系咧就亦都真系 cozy 适合即系。大家一班人咧，自己喺度即系自己人嘅活动啊，其实 倾偈 系啦，咁就所以如果你话我又报咗名。咁我要睇到嗰啲資料咁點咧？嗱，你可以第一你而家上 Facebook 睇得啦。咁你或者你話你特別有啲聽眾係外國翻嚟嘅，咁佢個電話號碼咧就未必咧係收到 WhatsApp 嘅，可能用緊自己喺澳洲或者加拿大嘅電話 number。咁所以咧你就可以上去 check 自己留嘅 email 嗰個地址。咁因為已經係即係我哋要按人頭去同阿廚師講，你食過你知啦。 食過係 嗰啲釀魚啊、釀雞啊、嗰啲土耳其菜咧。是好多功夫的， 新鮮整的， 佢要之前一日的時間開始慢慢釀入去焗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又再煎又再焗啊等等，就是相當繁複的嘢嚟嘅。其實有幾道菜是特別係釀啊，因為土耳其的菜咧，釀嘢入去咧就係佢哋嘅特色嚟嘅，咁係心機菜嚟嘅功夫菜。咁所以大家記住啦，如果你報咗名，因為我哋就講信任制度，我覺得我哋城寨聽眾就相當高質素嘅，係啦，就唔需要話落訂啊，又唔需要收曬錢先啊咁啊。咁有人聖誕節嘅 party 上嚟咧，都要話俾錢我哋先，我哋都話到時先至收啦。咁就因為一個信任嘅制度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 honor system。咁大家到時報咗名嘅、核實咗嘅，記得鋪頭。就係呢個12月31號6時恭候，7時入席，地點就係 The Venue 基隆街5號地鐵太子站 D 出口。咁咧就係食呢個印尼。同埋呢個土耳其嘅宮廷菜， 係啊，個廚師逐個餸係去講解 嘅，係啦，佢會講解嘅，同埋最重要就係呢個廚師係第一批被捕人士嚟嘅，喺呢個佔中裏邊，咁咧就真係好難得。咁嗱，講翻呢個聖誕呢單荒誕嘢咧，嗱，我就想考下大家啦。今日12月26係呢個對共產黨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根本就唔係咩 Boxing Day 拆禮物日啊呢啲咁嘅嘢。你班咁嘅粉腸個個就走去慶祝呢個聖誕，包括香港嘅民建聯，係啦嗱。頭先咧，我哋就出一張相啊，俾大家睇下咧。今日係嘛？前幾日係啦，阿 Lens 咧就影啦，就係呢個民建聯嘅區議員，都冇響應黨媒嘅號召啊。喂，屌你班有身為黨員，黨費你哋就代，跟住咧就係咩咧？就喺呢個社區裏面派慶祝聖誕嘅嘢， 扮聖誕老人 係啦，仲要喺度扮聖誕老人啊！大家見到啦，就喺度咧，就派聖誕帽咁咧，就扮聖誕老人同啲居民影相咁樣。 雖然冇乜人走埋去影， 阿 Lens 應該走埋去揼佢兩拳，然後跟住嗌共產黨萬歲，係咩？ 擁低個聖誕老人 咁你唔係啊？你扮大媽得噶你係咁咧就嗱，今日大家估唔估到啊？俾少少有冇 hints 俾大家咧？今日。12月26號，究竟是对共产党来讲是什么重大日子，是不应该庆祝这个跟圣诞有关的事情、大家即时看看有没有人留言， Lens 看看有没有人留言可以答得到。12月26號，哪位答中？ 3条 A 的名字， 4条 A。 AAAA 果然是4条 A 了、 DSE 直入这个港大是吧？答中了。今天就是毛泽东诞辰。 有冇人记得啊？你问民建联嗰班友， 共产党祖师爷 叫做共产党称为东方圣人与中国耶稣啊，系咪先？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咁虔诚，好似习近平嘅党员，乜嘢都想学毛泽东嘅话，点解共产党唔记得庆祝今日？ 系啦， 系毛泽东嘅诞辰，系嘛？反而我哋两条被视为反共嘅诞辰。 我哋喺度讲 系啦，就竟然记得 提醒翻呢啲共产党党员同埋土共， 提醒嗰啲真党员同假党员，就系今日系毛泽东诞辰，你哋呢班民建联系咪应该扮毛泽东去派毛语录啊？ 系啊， 派襟章啊，大佬学咩扮圣诞老人啫喺度？ 系 喂，呢啲咪就系虚伪咯？我觉得你自己嘅祖师爷你都唔记得，你就唔好话圣诞老人 啊嘛，系 取代呢个中国节日啦。喂，冇毛泽东冇共产党，冇共产党冇新中国，即系话毛泽东系等于新中国。如果系咁嘅话，即系话你嘅党父系嘛叫做 党父， 唔系国父啦，我唔认啦呢个。你嘅党父你都唔记得，系咪先？喂，大佬真系冇、啊，我翻查今日嘅新闻，真系冇人去记载今日有啲咩官式庆祝毛泽东诞辰嘅活动、啊。 诶，唔通佢想用呢个习近平去取代毛泽东，所以刻意地， 即系老毛都唔够你威啊！ 刻意地去 即系 点 啊？改为庆祝 摆埋一边咁样系， 改为庆祝习近平诞辰啦，系咪？ 而家已经有人讲噶啦，其实就话，咦，你话要文明呢、這个文明自信啊，制度自信，又要取替呢个洋教，咁你不如咧由今年2017年开始咧就系、是、习近平元年，连呢个西历都唔好用啦，因为西历系以耶稣嘅诞辰系开始计噶嘛，系。 其实我觉得乜都系假，坦白讲，与其吹嘘自己发发声，不如拍粒伟哥算，或者西利士，系咪先？你试下平安夜同女朋友去食完呢个自助餐。跟住准备去呢、這个揾个地方，大家呢个温馨下嗰阵时候，跟住你同佢讲我三个自信，冇用噶，其实系真系噶。你不断话三个自信都冇用噶，你点样自信能力点好，点样有几耐冇用噶，系嘛？即系呢啲就系自卑嗱，自卑嘅人咧，先至会不断话俾你听我有几劲，我几叻。越系渴望西方认同嘅人咧。他的心才希望得到西方赞赏、我刚才讲春节即是中国农历新年从来我告诉你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你认不认同我们没所谓的、如果我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西方认可才为之可以登大雅之堂呢、这种就是环球时报这些扑街是完全反映了一种阿 Q 式的自卑由自卑到自大的病态心理这个就是今日香港人面对大陆人呢最不 like 的一部分。他们装出来的那种自大其实是自卑。是是你不要笑他说他穿黑丝行山。其实他真的不识嘢嘅啫其实是。但你一话他他就装他一个。 绝对是无知啊。 不是但你不话他。 是无知啊是。 你好心话他你说大妈下次行山不要穿黑丝啦。 啊没有啊我行马边哎喂为什么扇亲啊这样的最多是。 不是咯。 跟自己朋友 讲。你一话他反面关你什么事啊你好厉害啊香港人。其实就是由自卑然后到自大嘛。由义和团义和团的起源就是这样。扶清滅洋。 扶清滅洋 是。什么为之有洋和中之分呢、就是由清末开始嘛。是吗这些属于洋人的东西这些属于我们固有的即是华人华夏的东西、所谓这样华夷之变这样去分嘛。大佬到今时今日即是说那些人的脑袋都未现代化。他仲是 思维逻辑是非常之没进化过。 真的没进化过了 iPhone 它是用到最新 model 但是用 iPhone 去传送那些就最老土最老土的义和团思想 即是着了西装都是野人来的 这 一 下就 为 什么解释到香港人讨厌大陆人我告诉你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没那么讨厌他们是什么呢他们衣着更老土 是不是即是这个亲情啊阿灿啊廖伟 以前淳朴啲嘅。 嗱、 那個、你可以笑佢土 西装 呢的 你记唔记得个西装嗰个 label 呢就唔拆㗎嘛。 仲喺度嘅。 係啦嗰个太阳眼镜呢嗰个 黐埋 个 贴纸。 係啦嗰个假 Ray-Ban 啊乌蝇镜呢嗰个大嗰个 logo 呢就唔拆㗎嘛。你话呢啲系咪老土啊係啦香港人攞嚟笑。嗱但我哋攞嚟笑呢我哋唔会个心去厌恶佢哋。 嗯。 係咪、我哋觉得佢哋系咁老土㗎啦咁。 系嘛？饮 XO 又要交叉窿啦，叫做 交叉。 八十年代啊，有支交叉窿唔识读啊，XO 嗰两个英文都唔识读啊，系叫交叉窿啊嘛，系摆喺度先至为。 有啲香港人都咁叫嘅，当然啦。 笑佢哋啊嘛，其实系系笑佢哋， 学佢哋， 学 佢哋 啦。但系我哋笑佢僆，笑佢即系以前粤语长片笑嗰啲北方嚟嗰啲人、一样口音唔正啊、但系个心系冇歧视嘅，即系自己攞嚟玩吃分。 系 咁，但系而家个问题系咩咧？点解个心会歧视佢咧？就是、当佢所有嘅用到最先进啦，用紧 iPhone， 戴嘅就唔系假 Ray-Ban 啦，系真 Ray-Ban 啦，着嘅就唔系假嘅 Gucci 啦，系真噶啦，同埋佢哋叫做最中意呢个 Hermes 啦，周身个大妈都系啦， 啊花枝招展， 系啦，但系佢 摆上新嘅颜色多好多， 你着佢黑丝，着佢攞个 Hermes 去行山，咁你秒人哋秒佢就秒佢呢样嘢，其实 用足 行 步伐、因主心态， 同埋嗰种即系点讲啊，系以我为主啊， 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即是有钱就任性，这种土豪心态。现在的人其实是嘲笑他们这种土豪，不是嘲笑他们没有钱，也不是说他们落后。是吗？你普通一个僆顶大妈呢，就算你穿解放装都没人笑你的时候。我们回大陆顶过的那些大妈没有穿解放装。但大佬你现在又穿lace，又花边，又黑丝，又成。搞完一镬之后就成个马骝屎忽咁，咁你攞出嚟咪即系献世， 系啊， 就系而家就系啲人就系攞呢样嘢，特登攞呢样嘢嚟去嘲笑嘅。 嗯， 咁结果咧，佢哋就咁啦。你越系笑佢咧，佢就越癫啦。因为嗰个系一个， 佢越想证明自己啊，想刷一啲存在感，又证明自己比你优越，或者唔系比你差好多。 呢个就好多时候我都唔明嘅，中国人一种心态就系咁。佢表面上就目空一切，睇唔起你西方。但是心里面是很渴望得到西方的肯定， 是很想有人 認同。你看那些大陆女明星千方百计去行康城的红地毯，你就知道了。还要说行红地毯的时候，千方百计像一道核突到不得了，西东北土部做那些这样的晚礼服啊，哗众取宠啊，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又想有中国风，又想吸引你眼球，帮你拍多几张照，但是去到最尾其实 结果就是眼冤， 出了事。 是啊，结果是出事。所以我话你唔扮游自可，系咪？一系你就好似脱亚入欧，好似日本人咁。其实韩国人都有呢个问题噶。你以为韩星个个都韩星咁啊？韩国啲中年人其实一样出事嘅， 都有啊。系 你睇旅行团嗰啲大妈，你就知噶啦。其实一样同大陆人一样。但系一系你就好似脱亚入欧，即系话日本人上一代嘅日本人已经嗰个衣服啊、行为啊、打扮嘅观念已经同西方嘅文明睇齐， 你要融入去。你尊重专业的意见，咁从而咧去调整自己，去获得人哋嘅接受。 系啊，最好笑我今日睇《苹果》有个专栏作家写，就系话有个大陆人喺东京嘅 JR 上边咧，系用手机讲电话。 哦， 好大声，因为你大家知道咧，喺日本嘅火车系唔可以讲电话， 好静嘅，好宁静。 系啦，就佢一来佢哋惊影响到嗰啲唔知心脏起搏器嗰啲咁嘅嘢。咁咧就总之喺唔准喺电车里边，即系火车里边讲电话。讲完之后咧，有两个人埋去劝佢，叫佢唔好咁做。佢调翻转走去闹翻人。 哦，咁佢用咗大陆嗰套， 结果就俾人揼一镬。 系咩？ 系啦，俾人揼一镬。 呢套好唔 Japanese 喎。 系啦，嗱，好唔 Japanese。咁啊，有人真系调查究竟揼佢嗰啲人系咩人咧？发觉仲惨， 仲 系蒙古人。 蒙古人 叫佢滚回中国去，原来系蒙古人。 佢觉得系影衰你。 我哋汉人就梗系歧视蒙古人，觉得蒙古人野蛮民族嚟噶啦。原来去到日本嘅蒙古人见到大陆佬呢啲咁嘅行为，喺电车即系行紧嘅火车上边讲手机呢个行为咧，连蒙古人都顶唔同，都要揼佢一镬。 人哋蒙古人佢起码去到嗰度系尊重嗰个咁样嘅规则啊嘛，系。 所以我就话中国人嗰种 complex 系冇办法，你冇办法 cater 佢哋嘅，全世界嘅人都好。即係嗰種嘅民族嘅集體精神病咧，係冇治療過。 嗯、 你諗下，由義和團開始，一路到今時今日，喂，大佬啊，都過成百幾年，仲一講就講翻義和團嘅喎，八國聯軍嘅喎。喂，大家八國聯軍， 佢哋嘅記憶啊，好似歷史對佢哋嚟講就係嗰片面某 一 段嘅時間停咗喺嗰度，唔會再喐噶啦。係 啦， 跟住佢自己嘅。即系反射嘅行为表达到出嚟咧，就同嗰阵时扣连埋一齐。 即系等于韩国人讲两讲，又讲翻当年日本人点样侵略韩国，跟住中国呢个清朝点样驻军喺韩国，喺呢个首尔等等呢啲咁嘅嘢。喂，大佬，咁你无日无之，今日就反美，听日反韩，后日反日，做人想唔癫都几难啦、啊。 非常忙碌， 跟住 仲要记住几时反圣诞节，你要几时反复活节，几时要出嚟南京大屠杀，系咪？几时出嚟呢、這个仲要反台独，仲要反藏独、反港独、反疆独， 非常之非常之繁忙，冇晒自己私人时间。 喂，点止三反五反啊？三反五反都系八次啫。是不是刚才我讲的多少 每月一大反每周一小反。 其实我们不如出一个月历给他们出一个年历趁2018年列晒所有作为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爱习爱党的这个大陆公民要紧从的每一日做什么 忠诚及忙碌的共产党 员。首先要提醒他们就是譬如12月26号就是毛泽东诞辰， 绝不可拆礼物。 系啦，绝不可拆礼物，绝不可以送礼，等等，绝不应该外出食饭，应该食忆苦思甜饭，喺屋企整个毛泽东像，然后咧将大跃进里边嗰阵时咧最多人食嘅树根、观音土，然后自己一羹一羹咁滗，一路食一路忆苦思甜，回忆起毛泽东点样为人民，中国。嗰陣時幾咁艱辛，嗱、咁我話你好嘢啊！呢啲 爸咧就同子女係要重讀呢個《毛語錄》。 係啦，1966年即係話每逢五十，即係去到2016或者呢、這個2012等等呢啲咁嘅時間咧，就要紀念文革。真係嘅，翻屋企就揾阿爸開拖。喂，頂你薄熙來咪打斷呢個薄一波你拼骨咯， 實踐下先。 梗係啦，呢啲 體驗下當年紅衛兵 真勇武啊！係啊，真勇武紅衛兵。咁咧就如果我係上海大媽咧，坦白講，你哋咁樣走去倒位嗰啲聖誕樹唔夠姜，呢啲叫做即係阿 Q 啊，即係欺負啲小尼姑啊！ 啊，精神勝利化即係指 啦，你 欺負啲死民。 我就话直情绑咗呢个米奇同米尼呢个美帝资本主义象征， 冲入去呢个迪士尼， 冲唔使冲入去买飞入去， 买飞， 然后一班大妈入到去咩咧？当面我哋上次都讲过啦，扎住呢个米尼、米奇，然后咧将佢打扮成为呢个红领巾嘅小仙女，然后当年斗黄光美一样喺米尼个面嗰度搽到个红卜卜，然后整个大口唇膏， 耻笑佢， 跟住咩咧？就系拉埋啲过期生果啊、毒食物入去咧，就掟 Q 佢。就玩巡游唔使啦，烟花都唔使放啦，就叫做批斗米奇米尼 嘅巡游 嘅巡游系啦。 咁啊，即系 喂，好 过 你净做圣诞树，鬼佬啊笑 Q 你，系咪呢啲咁样嘅？ 好啊，呢个互动性添，唔系净系旁观者，可以参与其中。 喂，打就打大佬嘛，梗系你冇嚟喺龙和道嗰度求其对付个警察噶嘛。 不过大陆嘅上海迪士尼，可能嗰啲工作人员都系大陆人嚟嘅， 唔紧要，我觉得，因为呢个系国际新闻嚟嘅。是全世界的迪士尼， 咁啊出到啦，嗱咁啊出到啦。 呢个美国资本主义邪恶万恶嘅华特迪士尼集团，万恶资本主义嘅象征嚟噶嘛？荼毒，你讲荼毒心灵啊，远远劲过你话圣诞节系人民鸦片，才不是啊！我话俾你听啊 ，Marvel's Comics 系 嗰啲美国 英文化， 嗰啲漫画英雄文化。嗰啲啊，Wonder Woman 好似喺大陸有相添啊， 有相添啊，系 有 噶，撳住曬佢啊，以後只係 嗰個以色列 睇呢個咩狼啊， 都有唔少呢個係佢嘅鐵粉嚟噶， 鐵粉 係啊，好索噶嘛嗰個 Wonder Woman， 係 神奇女俠啊， 係 咁咧就呢啲一定要全部禁絕，我覺得只可以開拍幾個主題嘅電影， 嗯， 係嘛？第一八國聯軍， 嗯， 呢個義和團徐克都趕翻嚟香港啊，徐克當年拍過一套。叫做黄飞鸿，是反义和团的，你记不记得？ 有 青灯照红灯照， 第三集 第二集，唔记得咗啦。啊，呢个黄飞鸿走去踢到嗰啲义和团嗰啲咁样嘅拳民啊，喺度飞起噶嘛，个个都 咁唔尊重义和团， 咪咯？一系就咁横掂徐克都要拍《智取威虎山》噶啦，就叫佢将功赎罪，重新拍一套叫做《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劲啊！ 再咩咧？以後唔好再嗱封咗呢啲咁嘅迪士尼主題公園之後咧，我覺得應該喺北京嘅東郊民巷啊，即係當日啊死得最多義和團嘅地方咧，就係當時北京嘅使館區，就係叫東郊民巷，拆曬嗰啲胡同同埋教堂，嗰度好多教堂嘅。而家北京改做咩咧？一個叫義和團紀念公園， 喺裏邊做咩啊？ 喺裏邊 神打 係啦，標同一 義和團嘅神打， 標同一邊紅燈照、青燈照，刀槍不入噶嘛， 拎刀係咁劈自己， 劈完之後咧就去隔離嗰邊就真係用真刀劈，係嘛？因為呢啲咁嘅人死都冇用啦，係嘛？跟住咩咧？就係揾個洋人，有啲好容易請啲 cheap 鬼佬啦，冇得食啊！嚟到中國話要 即係佢取悦中國人講普通話嗰啲出軌佬好多嘅，唔使上中央電視台教咩啦，教普通話啦，去義和團主題公園嗰度扮傳教士， 係俾你打， 俾嗱，如果即係好似阿劉德華嗰套戲啊，瘦身男女咁啊，喺新宿街頭俾人打咧。有钱收噶嘛？ 发泄俾你，让你发泄。 500人民币嘅可以打下体。 哇，劲喎、啊，可以打洋人、 啊。有 胡 音啊嘛， 犀利咯。 咁如果打面嘅话， 老嗨嗰啲。 打面嘅话就1000人民币，系嘛？如果吐口水就50人民币。咁我觉得咧就真系发个猪头。 系。 使乜再搵嗰啲咁样嘅迪士尼？你问意识形态入侵，迪士尼 Marvel's Comics， 其实呢啲系最荼毒中国人嘅，真系噶。美国嘅世界霸权思想。 嗯 系嘛？代表 就 系 透 过 呢啲软实力。 喂，大佬叫正义联盟喎、啊，佢叫做，咪透过啲软实力咯。咁即系中国系乜嘢啊？系嘛？除非咩咧？将个神奇女侠改咗做咩咧？有个臂章嘅，写住街道大 街道大妈女侠 系啦，黑丝啊，然后咧 lace 花边裙，咁啊掂啦，我觉得系嘛？而家有个中国嘅超人啊嘛， 系啊系啊 ，Marvel 都有噶， 都系取悦中国人， 好似个太极嘅，好似个心口， 取悦中国人 嘅，七到不得了噶又。喂，咁我觉得好睇、 啊， 真系 造型啊！ 即系如果整一个咁样嘅神奇大妈， 系 直情将大妈变大妈变咗做个英文， 应该具象化 ，remake 好多 ，remake 好多。 嗱，你知啦，以前 嗰啲经典啊，应该 共产党常用嘅一啲嘅普通话嘅字咧，喺英文慢慢变成一个英语字啊嘛，譬如关系， 关系系 系啦。咁我觉得应该喺牛津字典里面收录一个字叫做大妈。 大妈。 係啦 ,D-A-I-M-A。 要将所有嗰啲荷里活嗰啲重要嘅角色都大妈 ization。 Yes, Wonder 大妈。哦 ,Wonder Bra 大妈。 大埋佢哋。大埋埋佢哋咁就得啦係。 係咪 ?Wonder Bra 大妈。咁就点啦。 Iron 大妈。 喂咁你马云即係你抱黑咁多钱落拍套攻守道捧自己，咁点解你唔弘扬我哋伟大嘅呢个共产党文化啫？ 应该劲好多系， 咪咯？你由主题公园、电视剧、网剧，系咪？全部都系呢啲咁嘅嘢咯。我觉得，喂，既然亮剑咯，都唔怕拆出国际嘅，有乜所谓啫？喂，大佬，你嗰啲拱圣诞树啊，嗰啲打圣诞老人嗰啲片已经传出全片国际噶啦，而家 重拍。毛泽东传吓， 佢拍过啦， 做打手唔好意思，或者做功夫巨星又得，做呢个科幻片里面嘅救世英雄又得咁样。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定要纪念毛泽东最叻嘅嘢。 最叻嘅嘢， 你知唔知最叻系咩？ 都系文化大革命啦、 啊，唔系 杀人啦、 啊，唔系 杀咁多人。 根据毛泽东上过床嘅女士嘅回忆，毛泽东嘅性能力系最叻嘅。 系咩？ 系啦，所以纪念毛泽东12月26日咧。应该就是集体性解放的日子嚟。 我有睇佢嗰个咩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嘅日记， 好 详细 啊， 讲 得。 大佬有性病嘅佢， 佢有性病唔紧要。你知唔知佢个私人医生嗱？我哋星期三咧，我就同阿何俊仁讲呢本书， 就系讲呢本书啊， 讲李志衰私人医生。 我大学嗰阵时睇嘅系 相当 juicy 啊， 真系 非常 juicy。 佢系有滴虫，然后咧，李志衰同毛泽东讲。喂，你依家醫佢好喎， 唔沖涼噶嘛佢？ 佢唔刷牙唔沖涼， 系啊， 跟住有性病，好啦，再傳埋俾啲女伴，跟住毛澤東居然就話你醫佢哋咪得咯？哇，大佬撲街到咁啊！跟住佢仲好笑，跟住佢话我用佢嘅身体嚟洁净自己。 系啊，佢当性交系一个冲凉嘅过程啊，几恐怖啊，大佬！我有时睇完真系。 所谓道教沉迷道教房中术，你以为佢咩马克思主义领袖乜乜乜？其实佢系最 typical 嘅最傳統嘅 Chinese， 即係好不堪入目啊！其實係 嗰啲咩馬列啊，全部都係假嘢嚟嘅。你一睇個回憶錄，係佢廿幾年嘅身邊嘅醫生咧，因為我做節目要重新又再睇咧。哇！睇完之後，我話咁撲街嘅人都有嘅， 係咪想嘔咧？ 你知唔知個醫生同佢講佢話：你啲牙就係甩曬咯。咁佢話：你要刷牙，刷下牙咯。你唔刷牙嘅話唔掂喎。朝頭早起身到啲茶攞下口就算嘅咯。咁我觉得呢度就农民嘅 农 村嘅 习性 啊，习性系啦。 佢睇书嘛，夜晚睇完之后瞓， 跟住瞓到黄朝白 日又系咁样噶。佢系 咁啲女咧就瞓喺嗰度，呢边就书，中间就女，嗰边就佢， 哦， 就咁样嘅系。有阵时就女瞓床边，瞓瞓下就掹嗰条女落床嘅。 哇，咁 光鲜一嚟嗰阵时， 唔系搵啲书冚埋佢咩？ 咁啊仲大镬，砸死佢。咁咧就你知唔知个医生同佢讲，佢话喂你啲牙唔掂咯，你知唔知点讲？你有冇见过老虎刷牙老虎唔刷牙，啲牙嚟唔嚟啊？你话 呢啲咁嘅比喻系狡辩嚟，其实 唔系就系、是、typical 呢啲咁嘅 大佬一个国家控制系一个冇常识嘅农民领袖，大佬等于洪秀全呢啲咁嘅落地秀才呢类咁嘅人手上，点会唔出现大跃进呢啲咁嘅悲剧啊？系咪？所以愚昧呢样嘢，你唔好以为咧系文革先有。你今日睇到嗰啲大妈度倒毁圣诞树啊，嗰啲反圣诞啊，嗰啲行为咧。就是当日文革的嘢嚟噶啦， 领导人在上的人一啲坏习惯或者不文明咧，佢嗰个扩散影响好深远。 呢个咪就系八十年代八九年之前的反精神污染，同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咯，咪就系文革之前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咯。你以为假噶？以为吓你啊？系同一样嘢嚟嘅，其实根本系。所以今日就大家喺网上边成为笑片咋。我告诉你，你只要在网上讲这样不啱的，反这个这个洋教或者圣诞节，即刻拉 Q 埋你。 是啊，照做。 寻人之事八年啊，大佬。所以我就说这个，很多人说这种愚昧疯狂已经过去，很多香港的擦鞋仔就说祖国一片文明，一带一路怎样光荣，今日经商局长还出来催叫人去那里旅行，顶你个肺，不是黑色警报。不是黑色旅游警示，就是红色旅游警示的国家，然后你叫人去那里旅行，扑街到这样都有的，大佬。 有时候很恐怖，你看回历史，如果我们不在历史那里学习，跟着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呢，即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历史发生过的错事是可以重复地再出现。而家大陸 已經係啦， 中國大陸就係重複緊呢啲咁樣以前嘅覆轍，你諗下幾恐怖？係喺我哋即係呢個年代仲係咁樣啊！隔咗幾十年， 三個自信講嚟講去就係個語言換咗，但係個心態其實都係義和團心態。我覺得係從來冇離開過， 冇進步過。 係啊， 幾恐怖！ 就係一個所謂千年嘅文明古國，俾西方入侵，然後屈辱，而家崛起，所謂大國崛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就是阿 Q 正传里面所批判的阿 Q 精神，亦都是义和团的那种的即狭隘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城市长大的香港人，你怎样接受？你问我 很难接受。 你怎样令你下一代接受这件事？如果在香港受教育，你要变成跟他一起癫，即是说你的仔和女就算是 CIS 毕业都好，要一起支持中国禁圣诞，然后跟着觉得中国这个西方人怎样欺负中国，英国人在150多年殖民管治香港怎样欺压华人，最好见到鬼佬吐口水，你会不会做？ 对很 多香港人来说觉得是 unthinkable， 是很 难想象为什么会出现。你想都没想过，你从来没想过是这样去做。 最扑街，香港人最难受过去的一年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他不正常啊，然后他说你不正常啊。 他那些才是 norm， 他那些才是常态，而你们做的那些就是有问题。 所以你问整个2017年大家即是这么抑郁，不是只是 DQ 啊这些这么简单，我觉得。而是那种是非黑白整个常识标准，常识我叫 common sense， 那些不是知识，是常识的 common sense 颠倒过来。指鹿为马， 不是只是政府的管治水平下降，现在整个文明水平都是下降当中。 香港的文明水平一直下降当中。 我们曾经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我们知道生活过，即是体验过这样。 这个很简单，你说我们要大爱包容，不是那样东西，真的。所有东西都有极限，我经常说。也都不需要当作一个种族主义蝗虫这样看。你是从一个政策去看。我经常说很简单，我搭地铁翻工。任何时间而家都逼到陷嘅，因为多咗支线之后咧，转车站咧 ，even 就算喺观塘站咧，喺入闸咧都塞得好紧要，唔好话喺月台。而你见到好多唔系放工嘅人嚟，系任何时间都有大量嘅自由行，系用紧地铁嘅。已经 benefit 唔到的士啦。我同啲的士司机倾偈咧，佢话好少自由行客， 好少自由行客，就系 take advantage， 就系 搭地 铁。 好啦 ，take advantage of 地铁，好啦。这个就是令到你的香港的文明曾几何时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那种优雅与文明消失。你如果不去逼，你就两算三转都上不到去。就是这样了。你就结果你要跟他们那个向下看齐。不是向上提升的香港人现在。你是要向下看齐，就是说你要见到一些很荒诞的东西你不出声。你的自然的质素会倒退，你自己都。是吗？你见到呢啲咁嘅指鹿为马嘅嘢，你唔出声吗？ 港鐵、地鐵原本設計作為一個集體運輸系統，唔係咁樣係去配合嗰個旅遊政策嘅。 從來都唔係， 絕對唔係。 就算你話其實你問我，港鐵已經係好好嘅 system 啊，一分鐘一班車，大佬啊， 兩分鐘，兩分鐘，極限嚟嘅， 極限嚟嘅啦，已經係係咪用咁嘅 capacity 處理咁嘅 capacity 嘅旅客，根本係冇可能嘅。然後跟住旅發經商局長沾沾自喜，十一月旅客增長6%。我聖誕節我裏邊期間有幾次我喺銅鑼灣轉車，我都問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咁多旅客？呢個真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 2017年 唔好話你行龍脊所見到嗰個情況。 2017年頭嗰11个月係講緊5288万，每日有16万人。嗱，各位。日本一年啊，先系 entertain 1000几万嘅訪日嘅遊客嘅咋？我哋香港730万嘅一個城市，由細到大，日本係一個國家，你要睇下我哋佢哋嘅4倍有多啊！ 我哋一個東京咁上下嘅城市， 幾恐怖啊！你諗下係， 係佢個遊客嘅四倍嘛？ 係啊， 等於東京嘅城市啫，唔係日本喎。咁你諗下幾恐怖？一講出嚟就話你歧視。喂，坦白講，大家攞下講下道理，講下常識好唔好？任何嘅嘢。个 system design， 其实都有一个 capacity 嘅上限嘅。地铁出事系因为你个 capacity 已经去到最尽，系咪先？机场出事，你睇得上个礼拜啦，系嘛？ 好危险、啊， 大佬嗰个港航同嗰个国泰嗰个货机，迟早 ham 嘅真系，系 ham 得嘅。其实系，当你个 capacity 去到尽，你继续系啊，你喺一个 peak 嗰阵时候你可以 operate 到，但系随时嘅话，你个出事的机会和风险越来越高。 还有 overload 了爆煲之后那个影响就很深远。 人呢操作这个机器的人呢都是会 overload 的。为什么香港可以是无止境去 cater 那些来投资买楼来旅游的大陆人的呢？我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特首是没有吉士去提出这件事？你反对你可以压死我。但是我作为香港的特首，而不是说走去坐高铁去桂林嘛，顶你自己走去铜锣湾啊，大佬。 他自己都承认了要走去深圳北那里转车的。 喂，大佬，他不说，他一度，即是这些就是扑街咯。连自己的圣诞假都要捉埋个老公和两个仔去 sell 高铁。喂，大佬，这些就不是政治骨政棍。 做这个推 销。大佬，曾几何时全家攞英国 passport 的人，是不是去伦敦陪个仔读书的人，今时今日是不是成个大妈咁样走去桂林喎，顶卢迪岩大佬1970几年我哋去嘅。是不是嗰啲咁嘅地下岩洞佢话好靓喎。我心諗我第一次去已经 XY 交叉二set，走返出嚟又臭又剩又多人。即係我觉得係真係匪夷所思，即係是非黑白完全颠倒晒。喂大佬，你佢又费事去得远嘛，近近你就去桂林，又可以讨好到阿爺，又可以 sell 下高铁。你问下去咗几耐啦去桂林。 可能半日嘅咋，可能都系 一定落个搭飞机，冇讲喎， 佢唔敢讲， 佢个 Facebook 唔敢讲， 承认啊， 由佢屋企出发，我当你警车开路，系嘛？全程我谂有专列招呼，几耐啊？你自己讲，而你系特首啫，我系普通人啊。 记者要追问啊，下一次开呢个行政会议嗰阵时，问 下佢系啊，阿林 记者嗰阵时， 林郑特首究竟你去圣诞假去呢个桂林， 横掂你都要 sell 高铁啦。 其实 total 嘅 travel 嘅时间吓 系几耐咧？ 效率系咪真系好似原本政府自己咁讲咧？系 大佬，而家稍为有脑嘅人都唔会去啊。桂林系80年代开发嘅旅游城市，你记唔记得桂林空难嗰阵时系8几年嘅？系 哦，好耐啦， 系啊，杨朔，我记得我84年第一次去。喂，大佬，而家阳朔已经系变晒样啊，系变成系一个吵闹不堪，以前系一个好宁静嘅小镇，而家已经系全部都系酒吧街， 成个面貌唔同晒， 全部都系卡拉 OK， 全部都系重庆火锅， 气质都唔同埋嘅。 其实唔使去桂林，我话俾你听，你去东门就等于全国去晒， 都系咁嘅款啊，系 真系噶。你去步行街，全部嘅铺头一模一样。你去一条步行街等于去晒全国嘅步行街。你去一个中国嘅所谓特色小镇等于去晒全中国嘅特色小镇。你真係热爱中国文化嘅呢，其实应该学香港人去日本。 去保存得较好。 第一，我成日都话㗎，你唔好以为去强国旅行平喎，而家。 贵呀，而家係。 酒店又贵，特别係圣诞期间超贵。 系嘛？如果你稍为订嗰啲外资酒店嘅话，超贵，然后跟住食又贵，又唔安全，你都唔知系咪用合成油嗱，佢个名叫合成油。你喺去厕所，大家千祈千祈唔好去佢储物嗰度装一装。如果唔系，你真系食唔落嘅话，俾你听， 唔系应该要你鼓励，以后你都唔使翻，悭你好多钱。 合成油嘅话，你就知道你食紧乜嘢噶啦。其实系 真系， 所以真系噶，你唔好制啊！真系咁，你然后跟住人又多人又逼佢哋，系咪？你以为佢哋自己旅客少啊？所以我话点解啲人咁中意去日本系有原因嘅、 嗯。 第一平啊，相对嚟讲，你唔好以为贵啊，机票平，使费平。第二，大陆嘅游客少，相对嚟讲，日本自己 domestic 嘅游客高度文明，就算去到乡郊地方，有礼貌、热情，系咪先？唔识讲英文嘅都会尽量为你带路。 我有朋友一年啊，去起码四次至五次日本，佢话好重要，讲一句嘅啫、啊。 我话俾你听， 就系 carefree。唔使担心， 我认识嘅教书嘅朋友咧， 唔使担心 嘅。一年总之有假期，唔使谂。 系 长假，特别系圣诞、新年、春节、复活、暑假四大长假， 系 必定系日本见，真系噶，冇得谂噶。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呢个就系崇优啊，学阿陶杰讲， 系崇优， 系崇优，冇关民族主义嘅事，系嘛？如果唔系你用大陆自己出嘅翅膀一笨， 宁静有气质。啊！文明水平又高， 就是、你見 治安又好， 同埋你见到就系真系中国文化嘅嘢。其实我去四国嗰次已经系佛教嘅文化根本保存咗喺呢个日本， 系 唔喺中国。中国经历咁多次变动，特别系四九年之后咧，根本摧毁晒嗰啲僧侣，嗰啲嘅教宗 religious 嘅生活系冇晒，嗰啲系商人嚟嘅而家。所以佛门警讯点解夜夜都嚼到咁硬咧？啊，雍正精啊，系因为嗰班根本唔系僧人嚟嘅，嗰班系靠僧侣身份嚟揾食嘅人，就系咁啦。反而你喺日本咧，你仲见到寺院嘅宁静空间，以前嘅中国人嘅生活原来系咁嘅。 你睇到咩叫古婆啊？ 系啦。所以我绝对不鼓励，我以前都很喜欢回内地旅行的，十年前。我自己写旅游日记，我都写过一本去扬州。现在我绝对不回，不是因为占领运动之后什么都不是。而是你觉得厌恶的原因是什么呢？那种庸俗。那种的不文明。你平时在香港生活已经受惯。搭地铁已经受过，你点解奉要翻大陆做？ 共产党管治嘅情况之下，竟然资本主义去到一个极致，即搞到咁庸俗，发财又冇纳品，日本反而咧发财之后咧，佢知道点样保存翻，唔单止系古迹嘅嘢，嗰种文明水平。 因为佢哋对自己个文化真正有个尊重，嗱呢个好基本嘅分歧。 呢个钱买唔到嘅。 我觉得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共产党都系强国人嘅化身嚟。强国人对自己嘅民族文化已经冇咗个尊重喺度。经历过1949年之后集体摧毁，所以点解会跟住个党起舞呢？叫你东啊东，西啊西，佢习近平发癫，全国一起发癫；毛泽东发癫，全国一起发癫。你谂下毛泽东几荒诞咧？喺张床嗰度改文件、睇书、搞女人、批核、发动大跃进，都系喺张床里面搞嘅。大佬，一个国家仲衰过我话康熙会唔会系咁啊？帝制时代啊，你话皇帝几咁扑街？我想问一下十九世纪的清朝的皇帝，喂，他搞女人他回后宫先搞，他在军机房会不会揽着个妃子一路在搞，一路跟军机大臣在批文件？ 有礼教有礼仪，即是一种对制度上面的尊重来的。 是啊，他是 重 荒诞过 权力的人。 毛泽东是重荒诞过明朝的皇帝啊。你说明朝那些什么熙宗啊、嘉靖啊那些扑街，其实毛泽东仲扑街啊。一模一样啊，其实根本是。嗰啲民工團，所以我話點解領導人啲老婆一定民工團嚟？你知唔知點解？ 唔知道 特工嗱，佢而家咩叫做特別供應啊？即係中南海佢哋飲用嘅水啦，食嘅菜啦， 特別嘅全部都係 豬啦，都係指定一個畜牧嘅地方、菜場安檢咁樣送去中南海噶嘛。女人都係， 女人都係 都有安檢 哦。 你知 要冇性病嘅， 冇性病啦，背景出身良好 哦，要係 即係話俾領導人 出身。 一烈士出身， 我烈士出身， 无父无母啊！ 咁惨啊！烈士出身就系要做呢啲工作啊 ！Yes， 但系佢觉得系光荣嚟噶。 唉，真系 烈士出身， 真系可怕。 当年我记得华叔招呼过一个姓陈嘅，叫陈慧敏女士， 系 就系同华东瞓过，八九年之后走嚟香港， 系 佢就系嗰种啦， 系 系啊。然后咧，佢哋觉得系 upward mobility 啊。 烈士之后竟然 你唔使可怜佢哋啊！ 佢哋覺得自己 upward mobility 啊，能夠同毛阿東瞓，毛阿東中意同十幾歲嘅靚妹瞓。 呢啲價值觀真係 佢六十幾歲嗰陣時就中意同十幾歲嘅靚妹瞓，係中意幼齒嘅。而呢啲靚妹瞓完之後就覺得自己同領袖瞓過咧，就可以廿文廿武， 升價十倍。 係啦，咁就空軍民工團就專係招呼毛阿東嘅，海軍民工團就招呼周恩來。你以為周恩來係聖人啊？一樣咁撲街，我話俾你聽，逢星期三、星期五。在中南海就有舞会的。在个舞会大厅里面呢就旁边有一间炮房。跳跳下舞就跳了进去个炮房那里。你看个回忆录我告诉你。 我不止回忆录，我以前看回中国共产党党史，就算他着紧草啊。这个长征的时候，延安的时候讲到党员怎样是要即、就是要好 discipline, 好有。好有呢个纪律嘅情况之下，佢哋已经搞好多呢啲咁样嘅，搞呢啲咁样嘅，即係性开放嘅，即係后面即係讲一套做一套。 12月26号纪念毛阿东寿辰，我觉得就係应该係叫做中国人性解放纪念。 性解放。体现毛泽东当年做过嘢。 无法无天嘅精神。 係。 就体现喺呢度啦，我话俾你听啦。休息一阵先。 即係我哋